大家好，我是 Tara。 今天我们第一集的黄金生活圈就来找我朋友，我们是五年前在雨傘运动室的。 究竟有啲乜嘢係我做完之後，其實係會有人珍惜同埋可以留好耐咧？咁樣咁就機緣巧合底下就遇到紋身呢件事，咁都啱我咁。點 啊？之後幾耐唔可以咩濕水話？ 搞掂就而家已經咁就。 係啊，跟住要包翻住佢咯。 走啦，走啦！我仲想加嘢添， 下次嚟加咧。 癲狗日報黃金生活圈即將同大家見面啦！萬勿錯過，各位睇完呢個節目，記得要按影片下面的讚好同埋分享，亦都請大家按訂閱。之後隔離個鐘仔要選擇全部，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，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。 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。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牆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大家頭先睇到我哋《癲狗日報》嗰個預告咧，而家《癲狗日報》喺 YouTube 咧亦都有個 channel 嘅啊，咁就叫做Mad Dog Daily 啊。中文就《癲狗日報》，大家咧就喺 YouTube 咧可以 search 到，或者你睇我哋嗰啲直播影片啊，或者喺網上啲重温嘅影片咧，咁你都可以睇到嘅。咁大家就可以擊入去啊，咁喺訂閱嗰度咧就撳訂閱啊，跟住就要即係每出一段片，大家都幫我哋 share， 同埋就要撳 like 多啲 like 啊。咁可能佢先會俾廣告我哋嘅，不過我都諗下都好撚渺茫嘅，你又黃標嘅啦，又係你咁撚多暴力片係嘛？啲差佬打人咁樣，跟住唔講武漢肺炎，你全部都係屌你黃標，你老尾真係係嘛？嗱，我哋即係只不過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好努力喺度做緊啦，係咪？睇翻啲片，有啲片而家我哋 upload 翻上去以前做嘅係嘛？啲舊片啊，睇到啲差佬啲幾撚兇狠啊！即係成個過程過去呢幾個月，我哋而家咧已經有成加加埋埋十幾個人喺出面做嘢嘅，係咪？咁即係盡我哋嘅能力做得幾多得幾多啦？有咩著數咧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咪？有錢賺啊！呢啲係咪？所以就話成日叫你交嗰200蚊，支持我哋每個月交200蚊，係咪？咁而家雖然疫症啫，咁你而家唔肯使出去食飯啦，俾200蚊有幾難啦？係咪？嗱，我哋呢啲就真係屌你，即係為咩咧？話俾我聽，係咪？又俾人打，又俾人拉，系嘛？又受伤，咁而家仲要加码，系嘛？即系我哋而家除咗买 radio 嗰啲节目之外咧，我哋另外一个 channel 就系呢个《癲狗日报》，咁希望大家咧尽量帮我哋揿到佢，起码有几万个 subscribe， 系嘛？咁佢可能就施舍下啲广告俾我哋，咁但系呢个都唔系好重要，最重要多啲人去睇，系嘛？咁你 subscribe， 我哋咪可以俾片你睇咯，係咪？咁你又可以隨時我哋你撳咗個鐘仔，我哋又會通知你咯，係咪？咁你又多啲幫我哋分享一下，咁係咪？咁令到我哋可以喺嗰個 YouTube 嗰度嚇，即係都有翻咁上下流量。咁目的就係因為我哋嘅 content 係咪？嗰個係新聞嚟嘅 ，OK？ 咁所以我哋而家會加啲軟性嘅嘢啊，人物訪問啊，係咪？而家呢個黃色生活圈啊，等等啊，呢啲咁都係即係有。我哋就好多謝有一班年青人幫手咯，係嘛？個個都係唔係為咗個人嘅利害，係嘛？就是、一股熱誠咁嚟幫手嘅，係嘛？咁啊有我哋台長嘅資深新聞工作者，我哋又可以訓練一下啲後生仔，係嘛？最緊要你有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有呢、這個有呢團火就得噶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呢度做節目嘅人個個都好清楚，我哋從來都唔會話俾你聽應該做啲咩嘢嘅，係咪？從來啊，係咪？你話我國民黨俱樂部又好，你話我係台獨嘅，屌你咪港獨嘅，屌你咩即係啊！啲建制派話我哋呢個港獨嘅大本營啊嘛，係咪？咁啲港獨咁都仲走剩一兩個喺度啊，有啲走鳩咗啦，已經係嘛，反咗面係嘛？咁都冇叫你做乜唔做乜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嗰次就係因為你屌你咩，你要嚟上嚟做節目喺度喐第二個人啊嘛，係咪？喐有台嘅一個人啊嘛，我梗係唔會俾你喺度咁樣做啦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仲要帶埋盧斯達呢個柒頭上嚟，係咪去找晦氣咁？喂，呢啲全部都忘恩負義嘅人嚟噶，我話俾你聽。你叫我知恩莫忘報，我幾時知恩莫忘報？我幾時有諗過報？你唔好搞鳩我就得你勁，屌你老味就係真係啱唔啱啊？ 即係有時你諗下好撚悲哀嘅呢啲人係咪？即係我哋支持你，咁啊到頭你即係人不似人，鬼不似鬼。你而家喺你自己嘅小圈子裏邊自得其樂有咩用啫？行出街係冇人認識你，係咪？喺成個運動裏邊你又冇表現，屌你啦咪，係咪？全部都係無名英雄去死去衝，係咪？所以我對於啲泛民啲做法非撚常之反感嘅道理就喺呢度啊嘛，係咪？你而家又為香港人去描繪一個屌你有冇塵世天堂，係咪？假如我哋攞到一公到一半議席嘅時候，又如何如何？我屌你老母都係假如，係咪？我都好簡單數過俾你聽啦。你功能組別你去搶功佢，你犯撚咗兩個原則上嘅錯誤，我話俾你聽。第一，你係令到佢制度千秋萬世；第二，就係如果你選得贏嘅話，即係代表你個制度啱。你而家咪翻翻去十年前，屌你老母，即係抽我哋後腿嘅時候，我哋搞五區公投，2010年，而家係2020年，係咪？你走去中聯辦，屌你老母，同共產黨密室談判，通過你胡志偉個區議會方案，係咪？咁我政改方案先過，個條件就係，屌你乜你要抽鳩我哋後腿，要反對五區公投。呢、這個反對五區公投就一個投名狀。喂，這個白紙黑字文匯報登出嚟嘅，就係因為你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，所以中聯辦先見你同你傾政改。仲唔計你嗰個中間人喺北京、香港喺度走咗幾撚多趟，一早講撚掂數，屌你啦咩賣撚咗我哋？我哋搞五區公投反對功能組別噶嘛？劉慧卿啊，大大聲嘅立法會啊，2012雙普選。冇撚得傾嘅呢個係個撚字係我加落去嘅，係咪？曾幾何時？屌你啦咪真係，所以我咪話咯。所以嗰陣時我寫一篇文，嘆息之人真未易，流芳遺臭盡書生，就係咁解。你個個都晚節不保啦！你乜嘢翻撚翻十年前係咪啊？量變而質變係咪啊？增加五個功能組別議席，呢五個功能組別議席咧，全香港選民投票嘅，係咪？這個叫量變，跟住就質變，令到其他功能組別都咁嘅話咧，我哋一定過半數，唔係淨係過半數。張文光話三分二，呢啲係2010年張文光喺立法會嘅演辭啊！屌你老尾，真係你呢班五家產真係香港人，俾你帶撚住係咁走走走走走撚到今時今日，你又翻轉頭搶攻功能組別。因为你唔抢功能组别，你过唔到半数嘛？你明唔明啊？系嘛？咁功能组别咪啱咯，即系你都有得选啊嘛！即系等于建制派嗰阵时成日话你噶，屌你哋都参选功能组别啦。 嗯，你反咩队啫？ 系咪你反乜嘢队啫？系嘛？你都参加功能组别选举啦。咁而家佢哋带领翻我哋转头啊！你既然反对呢个制度，你应该直选都唔捻去选。我而家咪唔捻去选啦，而家我而家就系唔捻去选啦。你呢、這個屌你有冇一浪走來始終唔得嘅？陶君衡叫我十次契弟都冇撚用嘅，係咪？我梗記得你噶，屌你！我點解唔知你上次搞鳩我啫？冇所謂嘅，輸咗就係輸，輸就係認輸，係咪？無論係因為你搞撚到我輸都好，係咪？咁我令到你冇得做立法會議員，你報仇咁咪好撚應該啊？呢個係係咪？屌你！我哋年年兩度都冇咩，我哋有噶嘛？你成世就咪乞衣一個咯？屌你老母閪姑爺仔，你有得出頭咩？屌你老母！咪睇肥佬奶面色啊！我使乜睇喺佢面色？我见到佢面，我屌佢老母！我使乜睇佢面色啊？到今时今日，你咁捻多人当佢民主英雄，我都话佢系垃圾，系咪？有美国佬撑腰就好捻巴闭啊！下面嘅赞好同埋分享，系嘛？即系有时啲嘢，老实讲啊，时穷节乃现，系嘛？你日日都抹黑我都冇用嘅，屌你！我人就企咗喺度，系咪？变嘅系你哋变，我变咩啊？你话俾我听。屌你老母喺你梁国雄唔系话反对功能组别嘅咩？你一叫人去屌你乜登记饮食界选民？屌你乜食捻错药啊你啊！教你快间公屋出嚟啦，赚捻咗千几万，几捻无耻先得噶，仲住喺启业村，仲成日呃饮呃食，屌你老尾真系，你冇议员做，边一个识你啊？所以你九新东一定去选嘅，新东嗰啲有眼睛嘅市选民啊！支持非建制派嗰啲啊，反对建制嗰啲啊，你都投俾啲后生仔，唔捻投得俾佢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做咗咁多年，翻转头叫人去功能组别， 喂，你呢个 icon 嚟噶嘛，毛哥？做咩叫人选功能组别啊？当年毛孟静喺九世，有啲人话佢输就我搞鸠佢，就因为喺论坛我问嗰个问题，做乜你公民党系嘛？你汤家华提出叫李柱铭去参加呢一个功能组别法律界，叫佢翻烟， 系翻烟啊！ 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呢条数，记得呢条数。 跟住佢系两个老两个男人嘅倾偈啊，咁样样，你答紧咗一嚿嚿毛孟静嗰阵时嚟，而家你咪公民党啦，系咪？就系咁样就赖紧咗我，成日闹公民党，屌你啦，系咪？咁好啦，到2012嗰次，我冇闹你又锡捻晒你，咁你赢咗啦，系咪？后来真相大白，陶谨申就话，因为佢告急，所以累捻死毛孟静，呢个系陶谨申讲嘅。唉，唔该你哋啦。嗱呢啲嘢咧，我就死嘅时候咧，我知道我就死嘅时候咧，我会陆陆续续写出嚟。我话俾我未死，我即系未知道就死，我都唔会写嘅。好捻多呢啲嘢嘅，我有排写。我话俾你听。我就好过你哋，有一样嘢，我就中意写。我出咁捻多本书，净系讲立法会嘅。你班捻样出过一本书俾你话么？呢个就纪录嚟噶嘛，大佬。我死捻咗，总系有人会睇噶嘛。第日做研究嘅人会攞翻呢啲书出嚟做参考噶嘛，系咪？ 还历史一个公道 啊！你冇得抹黑我嘅，冇捻用嘅，系咪？你话我收共产党钱，你又冇证据，日日喺度讲讲到自己都碎为止，几捻无耻啊！你话？你收黎智英钱，我问你，你又唔捻认？问你啊，问喺厕所问你梁国雄，喂，土收捻咗钱，佢话佢唔知，原来佢又收捻咗50万，屌你啦，咪真系，系咪？咁天有眼啊嘛，后屘又揭发晒出嚟啊嘛，讲乜捻嘢啫，系咪？攞黄坤嗰50万，你几个喺只船度睇捻住嘅？啊，究竟屈我要屈我系我攞嗰50万？乜捻嘢民主斗士啊？你班全部垃圾嚟嘅，俾你啲咁嘅捻样有权，衰捻个共产党一定。所以我成日讲搞政治系冇一个好人嘅，所以我哋只能够期待个制度，就不能期待个人。期待个制度咧，就绝对一个普及而平等嘅选举，同埋有制衡嘅，就不能够有功能组别。我话捻知你乜捻嘢功能组别都好，系咪啊？优化咗个功能组别都得，都系功能组别，都系小圈子选举。你老母，你而家泛民主派参加呢个功能组别选举，为咗去抢过半议席，你先去即系，其实我哋有一种叫理论魔术啊，同你讲下斯文点，咩叫理论魔术咧？根据啲正确嘅论据或者疑似正确嘅论据，去达到一个不正确嘅结论，咁你就可以吸引到人，因为我讲嗰个系正确嘅论据或者疑似正确嘅论据，但系得到个结论系唔正确嘅 ，OK？抢攻功能组别去达到过半数，嗰个系唔正确嘅。但系你话寸土必争， 咁啊， 系嘛？呢个系正确嘅，嗰个论据系就咁样样。呢叫理论魔术，我话俾你听。但系你哋呢啲系好捻肤浅嘅理论魔术。过半数啊，23条又过唔到啊，国旗法又过唔到啊，啊，预算案啊又可以怼冧佢啊！哇！屌你老母！你而家呢班泛民系啲咩人啊？投票支持预算案都不知凡几啊！投票支持个军营俾捻咗，即系呢个嗰个码头俾捻咗解放军，又系你民主派有份，即系攞捻翻啲投票纪录出嚟睇啊！系咪啊？我点知你几时真系为市民？ 几时为自己？ 几时系为自己啊？我屌你！最紧要选啲咩人出嚟啊？而家系咁啊！你韩国瑜？去年年底攞，前年年底攞咁高票，而家人哋要联署怼捻冧你罢免你，一个民主机制喺度问人哋系咪啊？咁咪怼冧咗你咪冇咯，咁咪补选咯，咁呢个咪叫民主咯，系咪啊？咁呢啲韩粉话唔捻得，58万票佢未必过到嘅，而家40万联署啫系咪？咁佢要顶住，咁咪睇下个选举结果咯。咁呢个选民嘅决定系咪？喂，我哋有好多时叫你不要只问立场，不问是非。我评论台湾问题都系咁嘅。是不是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就批判你国民党。你民主党执政我一定是批判你民主党。一定是这样的，你有权嘛。是不是屌你老母，现在变成了不能闹得小英啊，闹就是支持共产党的，变成了这样的。你们那些什么东西观点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香港问题是一样，你不闹得民主派的。是不是你闹民主派就是共产党同路人啊，我屌你老母啦。是不是这些是一种分辨是非的。嘅方法嚟噶嘛，錯撚曬，係咪？ 你同我玩呢啲理論魔術，我歡迎你嗰啲支持去搶攻功能組別嗰啲人嚟同我辯論，你夠膽你再嚟呢度，係咪？嗱，沈旭輝係個學者，佢唔係從政嘅，唔係政棍，所以我哋俾足夠時間佢講，佢講嗰啲嘢我全部唔肯贊成嘅 ，OK？ 但我有第二啲平台去講，我點解反對呢個功能組別選舉？點解反對搶攻功能組別？係咪？我呢度又有平台啦，我又可以寫文章，係咪？你同我玩呢啲理論魔術，屌你假設過半，屌你諗乜？點解你唔假設佢係綁你埋隻手任鳩你嚟咧？真係啊！你中票，人哋都識中票嘅，大佬係咪啊？一個制度不義啊嘛，大佬！你為呢個不義嘅制度背書，然後你用一啲屌你諗乜冠冕堂皇嘅理由係咪啊？哇！如果警暴，我又可以啊！我夠過半數，我又可以對付警暴啦！噏乜撚嘢啊？你喺度，你點對得住嗰啲前線係嘛？即係喺度搏咗條老命嗰班年青人啊！你點對得嗰屌拉撚咗嗰幾千人、千幾人俾人告，將會坐幾年監，或者而家已經係坐緊監，俾人拋緊嗰啲，或者離奇跳樓、離奇死亡嗰啲人，你點對得住呢啲人啊？呢啲人叫你去參加功能組別選舉搶過半嘅咩？喺度扮鬼扮馬，民間記者會屌你老母，戴撚曬面罩，全部都泛民嗰啲議員助理。你係對最後自己揭開你個面罩嘛？你揾沈旭輝去講呢一個搶攻功能組別啊嘛？光復議會喎，搶攻功能組別，我屌你乜咁都噏得出喎？跟住話勇武都支持。搶攻功能組別，連連登嗰度都好多人喺度整呢啲 post， 哇！呢班勇武派咪就好撚冤枉嚇、啊？ 為咩？ 為乜嘢？就為俾你哋可以搶攻功能組別。我屌你老尾，俾你哋可以攞98000，而家唔止啦，少過100000。屌你新一屆立法會人工，休息一陣。